朝鲜向大同江家具厂授予了金日成勋章。授予会21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工厂干部和职工参加。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关于向大同江家具厂授予金日成勋章的政令后，授予了勋章，还向一些干部和职工分别授予了勋章和奖章。